姊妹早晨，好感谢神吓，再一次咧嚟到大家当中嚟到去传讲神嘅话语。本来咧今日唔系我讲嘅，本来咧系范传道讲嘅。咁啊，因为各种嘅原因底下，咁咧我就同佢陈志胜牧师话，不如你哋调下啦，因为范传道下个月咧会嚟讲道。咁咧就佢話，不如唔使兩次都係范傳道啦，咁樣，所以咧我就同佢即係同范傳道咧有一啲嘅即係安排嘅調動。我哋好感謝神，今日我哋能夠坐喺呢個地方，我哋可以去敬拜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諗過咧？其實神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對眼睛嗬。你有冇諗過神俾我哋呢一對眼睛，其實想我哋睇到啲乜嘢咧？當你每一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，你可能會睇到好多好多唔同嘅事物。当你擘大只眼，你可能睇到好靓嘅周围，好靓嘅环境啦，花草树木啦，有好多各样嘅美物。但系你有冇谂过，其实上帝俾我哋呢一对眼睛，佢想我哋睇到嘅系乜嘢咧？又或者我哋可以咁样去讲，你想唔想睇到上帝要你睇到噶？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你想不想看到上帝要你看到的？想不想？怎样能够看到上帝要我们看的呢？盼望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去思想怎样能够看到上帝要我们看的。我们聆听神话语之前，我们再一次低头，我们同心的祈祷。各位万有的主，各位荣耀的君王，各位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低头俯伏，我们要敬拜你，我们要将一切你所当得的荣耀来到归给你。神啊，我们真的很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等候你，我们再一次来到去聆听你的话语。神啊，你有今天你有啲咩嘅信息要同我哋每一个人嚟到去讲。主啊，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心灵，打开我哋嘅耳朵，我哋求主向我哋每一个嘅心嚟到讲说话，去帮助我哋。主啊，我哋真係好愿意睇到上帝你要我哋睇嘅。主啊，你帮助我哋，我哋一同嘅仰望你，求你将我哋一切心里面的思虑烦扰的来到去放低，让我们专心去聆听，去等候，去仰望。多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祈祷，靠赖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读一段很熟的经文好吗？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至到三十八节，这段经文呢不是很长，这段经文呢也是大家呢可能呢你很熟，听过很多次，不过我盼望呢我们慢慢读这段经文，让神的话语亲自来到向我们来到去发声好吗？我们一起慢慢来到读这几节的经文，预备起。耶稣走遍各城，於是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若果我們要看到上帝要我們看的呢，我們需要思想有幾方面。第一方面是走遍各城各鄉。經文三十五節說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主耶稣他昔日在地上面的时候，他走遍各城各乡。主耶稣是怎样走遍的呢？主耶稣是不是揸车？主耶稣是不是坐巴士？主耶稣是不是坐飞机？我相信呢，我们很明白在当时耶稣的时代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是他用他一双的腿，用他一双的脚走遍不同的大城 市、小城市、各乡各镇，你都是去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到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是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提醒呢？第一点是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愿意主动走出去，去接触人，是吗？主耶稣不是在个会堂里面，单单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，叫人来听神自己的道。主耶稣你看到他是以身作则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是愿意走出去主动的去接触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问一下我们自己，到底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？我们是一个很主动去接触人，还是一个我们只是坐在教会，只是一个很被动，人家问我们我们就讲，人家不问我们可能我们就收埋把口了，收声了，我们就不会主动跟人去分享呢？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去接触人的人呢？如果我们不是愿意主动的去接触人，弟兄姊妹，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们是看不到上帝要我们看的。当我们真的很被动，我们只是在教会的四埲墙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不会看到。走遍各城各乡也都是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说其实我们愿意突破教会的四埲墙，突破我们的心理障碍来到走出去，不是只是坐在教会里面来到等人来。今日不少的信徒，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来到去做基督徒，教会以外其实很多的人，我们很多机会可以接触他们。不过就算是坐在旁边有一个未信的人，可能我们都不是很想很主动跟他去聊天，是吗？不过当然我们都很明白，即是当你要接触一个陌生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时都很怕的？怕不怕接触陌生人的？怕不怕主动跟陌生人聊天？有时我想呢，我们即是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惧怕，或者有很多心理的障碍，我们很害怕。那八月呢，我去了香港，也去了台湾，有一个台湾的福音片传。我们呢就在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短宣中心报道团，我们有加拿大温哥华啦、多伦多啦、有纽约啦，是吧？有波士顿、有澳洲、有香港，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。我们去到台湾有超过120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呢就有10天的时间在台湾呢就做那个福音片传。我们有五队人呢就在台北，每一队差不多有十几个人，我们有五队人去了台北，有些去了高雄、关西、屏东，还有不记得了，即是都不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城市里面去报道。我自己那队呢就去台北，我发觉呢，即我们当我们在那个他们叫捷运，即是地铁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哇，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很怕在地铁，哇，那么多陌生人，自己国语又不是很好，我们呢大部分的人呢，我们的国语都，你都知道是广东话的国语呢，其实有时候呢真的自己都不是很听得明自己讲什么。但是我看到弟兄姊妹是一日比一日有进步。我们常常呢在心里面就去想，隔离那个人站在这里或者坐在这里，我们怎样可以呢用什么话题去开始，就是跟他去接触，跟他去沟通，跟他去在很短的车程里面可以跟他分享福音呢？我记得我那队里面呢有一个弟兄，他带着一个不是太有经验的姊妹。我觉得这个姊妹是我香港的教会一个姊妹来的。我经常都跟这个姊妹讲，说你真的有福了，你跟着一个很好的师傅。因为呢 他的 partner 就是在香港短宣中心刚刚读完两年短宣的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经常教他，你留意一下人家揸个袋，你看看个袋有什么特别。下个袋挺特别的，是吗？你可以问下他，喂，我是在香港来的游客来的，我看到你个袋很漂亮，你个袋在哪里买的，这样。那呢就已经可以入一个话题跟他去聊天，跟着慢慢怎样去转入去信仰里面。哇，你说犀不犀利啊？即是我这些我都要向我们去学习。哇，原来真的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接触人。不过弟兄姊妹， 我们有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，就是我们愿意被神来到去改变我们，我们愿意就是突破我们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一些心理的障碍呢？有时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惧怕，哎，好像 很烦住人，哎呀，好像很搞住人，或者呢很怕呢人家会拒绝我们。我们今次呢很感恩，我们去到台湾呢，我们发现一样东西，原来台湾人呢是呢非常之客气，非常之有礼貌的。当你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呢，其实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不会拒绝你的。虽然台湾人是 很迷信，是吧？大家知不知道台湾人很迷信，他们拜拜得很犀利的。不过他们呢却是愿意听你讲的，他们很有礼貌，他们愿意听。听完之后，虽然跟他们大部分呢他们呢比较心硬，他们未必会 去接受这个的信仰，但是呢他们是愿意听的，愿意跟你倾偈的。这个我觉得呢都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一个鼓励，就是起码他们愿意听，我们能够踏出了一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跟他去接触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靠着神的帮助，我们能够突破教会的四埲墙，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自己心里面很多的恐惧，很多的担心，我们能够走出去，去主动的去接触人呢？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愿意放下尊严和面子。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担心被人拒绝，是吗？哇，我块面摆去面呢，当人家不收我张单张的时候，是吗？当人拒绝我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很尴尬的、哦，是不是很难堪的、哦。弟兄姊妹，特别我看到我们这里都有不少我们中年或者以上的弟兄姊妹，又或者我们当中很多弟兄，其实即弟兄还难、啊。我知道弟兄当你去走出去接触陌生人被人拒绝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呢还难受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上帝要我们看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学习，就是放低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面子。其实当人家拒绝你的时候，这个正不正常？人家拒绝你的时候正不正常？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，即是他是一个，很多时候中国人说、哎、我拜神的，我拜佛的，我拜观音的，我不知道拜什么样， 他一定会拒绝你的。你给他一张张，他说、哎、不用了，即是一定是个反应是这样，这个是正不正常啊？是非常非常之正常啊！如果他告诉你，哎呀，你送张单张给我，真的非常之多谢你了，哎呀，我等了很久了，好想接你张单张啊！如果是这样的回应，我想你都很害怕，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问题啊？除非就是呢之前已经呢他已经听过很多，根本上呢已经很想信耶稣呢，即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，即你真的很感恩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已经这么预备好要接你张单张，真是有些这样的人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呢，我还在纽约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呢在一个纽约的一个 Fusion 的一个的 Library 的门口派报纸，派一些福音报纸，有一个人真的走过来，他说，哎呀，原来即你们就是真理报啊，你们有什么啊，哎呀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信耶稣啊，这样。那我说，我真的很怕这个人发生什么事呢，真的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主动走过来，这样你真的以为他真的有些问题，这样。但是呢我再跟他聊天再了解的时候呢，原来这个人他曾经呢因为病入了医院，那呢就有一些的护士呢跟他分享，就说你祈祷啦，耶稣帮到你，那就跟他讲一些的信仰。那跟着呢就告诉他，你如果你出了院之后呢，你呢就找真理报啦，找这个机构啦、啊、他们都会帮到你呢，怎样呢，即可以信耶稣。即原来就是因为之前真的有人跟他讲过，他又在医院里面在患病的当中，他真的很经历他祈祷的时候心里面有平安，所以他的心里面呢他就很想认识耶稣，他就很想信耶稣。所以呢当他偶然在街上遇到我们派真理报的时候呢，他就好像找了我们很久那样，就很开心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真的、可能都是叫做万中无一啦，是吧？大部分的人他都会拒绝我们，不过你记得一样东西，他真正拒绝的是不是拒绝你啊？其实他不是拒绝你，他拒绝谁？他拒绝主耶稣，他拒绝这个福音。但是即是我们成为天国的大使，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你不要介意人家的态度是怎样， 人哋系点，你都唔好介意你嘅面子，你唔好即系将你嘅尊严摆得咁高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谂一谂，主耶稣佢曾经昔日为咗拯救我哋嚟到呢个人世间，主耶稣佢俾人除晒所有嘅衫，赤条条嘅挂喺十字架上面，主耶稣仲有冇尊严啊？仲有冇尊严啊？主耶稣已经将佢嘅尊严、将佢嘅荣耀，系嘛，将佢自己一切都放到最低，佢就为咗要拯救我哋。点解我哋即系我哋就因为我哋自己嘅面子，因为我哋自己人嗰种嘅尊严，我哋就唔想走出去去接触人。我哋点解我哋怕被人拒绝呢？我话俾你听吓，你一定会被人拒绝噶啦。不过我哋仍然愿意走出去，系因为耶稣先为我哋放低佢自己一切，所以我哋愿意走出去。你唔愿意放低你嘅面子，你好难睇到上帝要你睇嘅。唔该，走遍各城各乡，亦都代表紧我哋愿意为福音付上咗代价，系嘛？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我喺度谂，我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谂。主耶稣一日朝头早由朝到黑行咗咁多嘅路，去咗咁多嘅地方去传讲福音。佢晚上佢只脚会系点嘅咧？佢唔系着咧一对好靓嘅波鞋，系咪啊？防震嘅波鞋，系咪啊？保护得好好。我谂下耶稣晚上只脚会系点嘅咧？会唔会咧起晒疹、起晒茧，或者起晒泡？即系可能咧，会唔会咧？即系耶稣只脚咧都会好痛，起晒皮，哇，好难睇啊！即系会唔会咧？弟兄姊妹，呢个就系一个福音嘅代价。主耶稣嚟到呢个世间，佢哋就为我哋付上咗嗰个福音嘅嗰个嘅代价。今日我哋为福音，我哋常常都话，我哋唱歌成日都会唱，哎呀，我哋愿意咧向人传讲耶稣，我哋愿意咧去传福音。但到底我哋有几多人口咁样唱、口咁样讲嘅时候，我哋真系有行动为福音嚟到付代价咧？传福音需唔需要付代价？传福音需唔需要付代价？你为福音付咗几多嘅代价咢？我今次去台湾咧，我喺我嗰队咧有一个嘅弟兄吓，咁咧就佢系从三藩市咁咧就去到香港就受训练。咁咧又參加咗一啲嘅差傳嘅課程，又參加咗咧香港院中舉辦嘅一個嘅叫青年宣教大會喺台灣嘅，咁佢又去參加，咁跟住咧佢又參加我哋呢一個台灣嘅短宣，哇計下計下，我有一次聽佢喺台灣一間教會去分享見證嘅時候咧，原來咧佢請咗兩個半月嘅假，咁佢同我哋分享。哇！我心里边谂，我哋啲组员咧，个个心里边谂，哇，两个半月噶，你做咩工噶？咁样有边个老细咧？即系除非你自己做老细，你自己做老细都未必可以即系走得开两个半月，系嘛？但系咧，佢嘅传道人鼓励佢，佢其实系一间好细嘅教会，佢教会得廿几人，但系佢嘅牧师系一个好有信心嘅牧师。咁佢嘅教会牧师咧，鼓励咗佢教会几个年青人，包括呢个弟兄。就請假，有啲係學生啦，當然大學生咁啊，翻香港佢受訓練參加短宣咁樣。呢個弟兄咧，即係佢就回應佢呢個牧師嘅挑戰。佢咧即係經過祈禱，佢心裏邊好有感動，好有負擔。於是咧，佢就決心咧要攞兩個半月假。佢咧即係就諗，如果老細唔俾我攞假咧，唔俾我放假咧，你估佢就點啊？佢就諗住我要辭工啦，我唔做啦咁樣嚇。即系我哋觉得上帝真系好奇妙，上帝咧永远都对嗰啲有信心嘅人咧系咧系有回应嘅。佢老细就系话俾佢听唔得咯，你攞两个半月假，我啲嘢点啊？系嘛？佢做 account 嘅吓，即系佢话你走咗之后，我啲点啊？咁样吓，咁老细梗系唔俾佢请噶。但系好奇妙，好感恩一样嘢。呢个弟兄有一个同事未信主嘅，佢话佢同呢个老细讲，佢话我愿意做埋佢嗰份。我做完我自己嗰份之后咧，我愿留低，我愿意 O T， 我帮这个同事手咧去做佢嘅嘢，我唔收 O T 费，唔收任何嘅钱。咁我老细咧冇嘢讲，因为有人帮手做埋佢嗰份啊嘛，系嘛？咁咧呢个弟兄咧，佢唔单止自己翻，其实呢个弟兄好后生，我谂佢我唔知佢几多岁，我估计佢都可能系30岁到。佢有一个我谂几个月大嘅 B B 手抱，同埋太太， 一家三口就回去香港。咁停留咗三個禮拜之後咧，佢太太同埋個 B B 就翻去三藩市。咁呢個弟兄一路留，同我哋去完台灣之後咧，就八月底就翻嚟三藩市。我哋覺得好感恩呢個弟兄，佢一開始就諗，如果我攞唔到假，我就寧願辭工啦，我都要去啦咁樣。哇！你話有冇信心啊？你話佢對神，佢為咗神嘅緣故，為咗福音嘅緣故，佢肯唔肯付代價？佢真係肯啊！我真係覺得好欣賞佢。當一個人願意走出去嘅時候咧，奇妙嘅事就發生。當你唔係淨係喺教會四縫牆，當你走出去見下呢個世界，你嘅視野會廣闊，你睇到多啲呢個世界嘅需要，你睇到神國度嘅需要。呢個弟兄當佢去完台灣短宣之後，當佢喺香港即係又受訓練又出隊嘅時候，佢見到好多福音嘅需要。於是佢回應上帝，上帝呼召佢，就喺嗰段時間上帝呼召佢要全時間嘅侍奉。所以佢分享就係佢翻咗嚟之後咧，佢會打點一切咧，佢一月就會喺三藩市咧，佢會進入神學院裏邊咧嚟到讀神學。即係我想，其實點解咁多嘅基督徒今日我係睇唔到，今日睇唔到異象咧？今日點解我哋好似見唔到外邊好多嘅需要咧？就因為我哋唔願意走出去，我哋唔願意為福音付代價，所以我哋咩嘢都見唔到，我哋淨係喺自己嘅四縫牆裏邊，係咪啊？弟兄姊妹，我哋真係求神，你都去憐憫我哋，去幫助我哋。另外一方面，除咗係走遍各城各鄉之外，傳福音係需要有動力嘅，係嘛？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啦，好嘛？三十六節一齊讀啦，預備起。他看見。如果你只是单单为责任传福音，或者只是因为牧师叫你就出去，如果是单单只是因为教会一个 event 一个活动你走出去传福音，我想你去得一次你不会去第二次，你去第二次都不会去第三次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种的动力，你不会走出去，不会常常走出去，没有人陪你，你不会去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主耶稣他见到很多的人就怎样啊？主耶稣心里面是有感觉的，这里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住在北美的人呢，就是呢我们喜欢呢，就是住在一些周围呢人少少啊，没什么人啊的地方，是吧？我先生呢有一个亲戚呢就住在 New Jersey 的。哇，我们去探他的时候呢，他家屋好像是深山野岭咁，周围都没什么人的。我想呢，我们可能住北美的人呢，我们越来越就是喜欢静啦，喜欢没什么人啦，是吧？你當你回香港的時候，你覺得哎呀真是煩啊，咁多人，地鐵又多人。我教會咧喺上水啊，咁咧如果你有留意上水嘅新聞咧，前幾年咧即係其實呢兩年啦嚇，咁咧就係好多嗰啲水貨客啊，好多嗰啲大陸自由行嗰啲咧嚟咧，第一站就一定去上水啦。所以上水火車站咧，哇就你成日咧就會覺得咧，即係你喺九龍翻入嚟啊，或者咧你要點樣搭火車咧，你出唔到嗰個火車嘅門口，俾人塞住曬。咁樣嘅，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哋弟兄姊妹咧，好多時候咧，我覺得我哋傾偈咧就講咩咧？哎呀，真係討厭死啊！咁多人啊，係嘛？我哋好多時咧，我哋見到人多咧，我哋覺得好煩厭，覺得好討厭。但係咧，我哋每年咧，我哋又會搞短宣咧，翻大陸啊，我哋就話咧，我要同大陸嘅同胞咧要傳福音，我哋要愛佢，我哋要為佢祈禱。但係當咧大陸嘅同胞嚟到嚟香港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話咧，我討厭佢。我真係覺得咧，我哋基督徒咧有時候有啲精神分裂嘅。即是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回大陆短宣，我们就为要跟他们传福音，我们要爱他们。但是当你见到很多人来到北美的时候，来到芝加哥的时候，你见到很多人，你又不觉得你需要跟他去传福音的。我们有时问一下我们什么心态呢？即是我们真的有时我们要反省一下，到底我们是想着什么呢？你是因为每年的短宣你想去一下，所以你就去参加，满足一下你自己，我去短宣，定是你真的有那种爱人的心，见到一些人 见到未信的同胞，我真的很想他们去认识耶稣，想尽方法怎样去接触他们，而不是当你见到很多人的时候你就讨厌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思想主耶稣是怎样。主耶稣见到很多的人呢，主耶稣不是只是看到他们表面的东西，或者看到表面他们的风光，表面的好又或不好。就算有时我们在这里芝加哥，我们见到很多人移民了来很多年，一些新移民生活很安定，是不是很丰足很有余，样样都很好，我们觉得他好像不需要福音。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经常都告诉我们，信耶稣好的，基督教好的，不过真的不好意思了，我暂时都不会觉得很需要。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回应啊？很多人都这样回应。移民了来很多年的人，他样样都很好，很安定，他不觉得需要福音啊，他自己不觉得需要福音，但是你觉不觉得他需要福音啊？只是你看到他表面觉得他很好，咦，似乎他都不是很需要福音啊。主耶稣看到人里面的需要，主耶稣不是只是看到外面人表面生活的安定丰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看到今天很多人，他没有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了牧人一样呢？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种眼光，见到很多的人的时候，你真的对他们有一种怜悯的心。当我们去到台湾，我们见到很多台湾 的同胞，我们有时心里面很难过。虽然很多人他们愿意听我们讲福音，他们很有礼貌，很客气，他们很有修养，他们很好的，不过我们看到很可惜，就是有些人呢，他甚至到呢，他真的很明白呢，啊，耶稣即是很好的，这个信仰是很好的。他甚至到有些人呢，他怎样呢？他愿意跟我们做祈祷决志的。不过祈完祷之后呢，我再问他，那你现在信了耶稣了，那呢你就不可以再拜你以前那些拜拜啊那些传统的。那他就说，哦，这样又不得，即是他决了志，不过他说，啊，我又不可以放低我那些拜拜。即有你有时看到呢，即人几咁可怜，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呢，就算呢即俾佢哋呢一班人愿意听福音都好，但係佢哋嘅心呢，撒旦人牢笼嗰啲人呢，佢哋唔肯呢嚟到去接受福音。我同一个，我喺一个，佢哋一个 seven 啊，即係佢哋台湾有好多都 7-11 嗰啲，咁佢哋呢同香港唔同，佢哋有好多凳俾佢坐喺度食嘢。咁有一次呢，我同一个女仔倾偈，咁呢倾倾下呢，原来发现呢，哎，佢信咗耶稣喎，仲呢洗咗礼几年。我看到很多很年轻，二十几岁，二十一二岁，还以为他是读大学，那就出来做事。原来他已经洗了礼几年，现在还继续有回教会。那我想想，哎，跟他谈多几句那都走了，那继续找其他福音对象。怎知继续谈下谈下呢，这个女仔说什么呢？她说呢，啊，我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啊，有时我都走去拜拜的。哇， 我以为我自己听错，我再问清楚一点。啊，你说什么话？你是不是说你几年前洗了礼？他说是啊，我信了耶稣的了，不过呢我有时不开心我都走去拜拜。哇，我心里面想，那我说 你信了耶稣，啊，你都还走去拜拜？他说是，我说你知不知道呢，这样呢耶稣不喜欢的，yeah， 他说我都知道的。那我再问下去，那他其实曾经讲过的，他说呢他有个有个细路，有个 BB， 有个仔，啊，咁我最初以为呢係佢媽媽有个仔定點樣，咁我聽得唔清楚。再後來再傾下偈呢，原來一個廿二歲，我諗廿二歲到嘅一個女仔已經呢有個 BB 喇喎，而且呢仲離咗婚喎。哇，咁後生就離婚喎。咁我話，啊，咁你前夫信咗耶穌未㗎？佢話未㗎咁樣。哇，我睇到呢，這個女仔你諗下，佢洗咗你幾年喇喎，即係十幾歲。即我不知道他信了主洗礼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结婚未，那时候有细路未，即又离婚，是吗？又走去拜拜。即 你看看呢，即台湾的信徒的生命，哇，即我就看到台湾的教会，他们在当中要传福音很难，因为当中很多人很迷信，就算有些人信了主的信徒的生命都有很多的问题，需要牧养，需要教导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外面很多的人，很多的需要呢？ 今天我们不可以再在教会的四缝墙里面只是看到自己教会的需要。麻烦我们这几年我们常常呢即是为到伊斯兰教的恐怖组织，我们呢看到这些新闻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？你会不会觉得很伤痛？我们看到呢这个组织，即是这些即是回教的组织，他因为呢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圣战，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宗教，为了他自己的信仰来到去争战。所以呢他呢在几年前呢即是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已经呢很多的城市，很多的地方。亦都呢他们呢 你可能呢曾经这一两年呢都常常在网上看到他们一些放的片段，怎样去杀害很多的人，怎样呢 去奸淫，是吧，怎样呢他呢逼迫基督徒，即是 连小朋友他们都不放过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些片段？即是我们看到呢那种的可怕。伊拉克呢曾经呢有基督徒呢有150万的基督徒，但是在这些的大屠杀底下呢，现在只是剩下20万的基督徒，几咁的可怜，几咁的可悲。麻烦你认不认识伊斯兰教啊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留心过伊斯兰教不断在抗战？你有没有认识过？这里讲伊斯兰教的人口那个的分布，这里讲紧伊斯兰教徒他们带着他们的信仰去经商做生意，移居很多世界不同的地方，他们的儿女一出世就已经是伊斯兰教徒了，他们的人口增长得很快。现在伊斯兰教徒是占全球的人口多少呢？23%，就是占了全世界的人口的1/5。现在全球约有50多个国家是奉伊斯兰教为国教，是50多个国家。你说你担不担心？在欧洲1990年以来，欧洲所有的人口那个人口增长率是多少呢？ 90% 呢是伊斯兰教，伊斯兰的移民。过去30年，英国伊斯兰教的人口是从80,000增长到250,000，就是说增长了多少倍？30倍。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，上千的教会改建成清真寺。我们看到在荷兰有 50% 以上的初出世的婴孩是伊斯兰教徒所生的，只需要15年的时间，15年而已，将会有半数的荷兰人是伊斯兰教徒，一半的人。在苏俄有超过2300万的伊斯兰教徒，占了俄国的1/5。美国，讲下美国，1970年美国有100,000个伊斯兰教徒，现在是多少？900万。这个人口的报道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呢，我们基督徒真的看清楚这个世界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更加认识伊斯兰教那种的增长。即是你看不看到我们几咁迫切需要向这些回教徒，这些伊斯兰教徒呢去传福音。即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难民，他们即是很多是回教徒，他们去到欧洲很多的基督教国家，很多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信耶稣，其实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机遇，是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他们祈祷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呢，你要呢在当中呢去回应呢，怎样呢来到是去即是帮助这些伊斯兰教徒呢来到是去。对不起，我踩了一条电线。即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？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即是伊斯兰教徒的恐怖组织，他们那种的手段，那种的罪恶，或者我们看到基督徒那种的被迫害，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在做什么。但我想告诉你，神在不断在做很多的事情。这里这个就是一个 IS 的士兵，他信耶稣的见证。有一个基督教的组织，青年使命团 YWAM， 有一个主任，他这样去分享，就是一个 IS 的士兵他信耶稣的一个经历。就是 他说，我信主之前是非常之享受就杀害基督徒的，但是自从在梦中我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跟我说，你在杀害我的百姓， 從此之後呢，這個 IS 的士兵呢，他就對自己所做的事呢感到很厭惡，同埋呢好唔自在。他在一次殺害一個基督徒之前，咁呢一個嘅基督徒呢就同呢一個嘅士兵講，佢話：我知道你而家要殺我，但係呢我好想呢，我要將呢我呢本聖經嚟到俾過你。咁於是呢個士兵都殺咗嗰個基督徒。呢個士兵佢當佢真係打開本聖經，真係佢去開始去讀呢本聖經嘅時候呢，佢就喺嗰段期間佢又有另外一個夢，就係主耶穌同佢講，佢話：你嚟跟從我啦。於是呢個士兵當他在夢裏面聽到耶穌跟他這樣說的時候，他就找到這個組織 YWAM， 即是他們的負責人，問他們怎樣才能夠做到耶穌基督的門徒。當我們看，當我自己呢，常常呢我都很稍後下一幅稍後先好嗎，我自己 很常常呢我都會呢買一些呢就是一些回教徒呢信主的見證的書來看，因為 我真的很想看看上帝在他們當中做了些什麼。 我看到很多那些回教徒的見證，其實你知不知道回教徒信耶穌是很難，因為當他們信耶穌的時候意味著就是他們面對生命的危險，他們呢同族那種的追殺，他家人那種對他的那種呢、離棄，是要付很大很大的代價。但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見證呢，就是因為他們信耶穌很難，所以往往他們信耶穌他們都是經歷一些異象啊、異夢啊，神直接跟他們講說話，或者和身邊有些基督徒一些很好的見證吸引他們，所以他們 就去尋找這個基督教的信仰。當他們一旦呢，當他們真心信耶穌的時候呢，他們意味著他們就要 逃難、逃避，他們就要去、逃避迫害。但是我們看到他們因為仍然雖然這樣，但他們仍然願意信耶穌，這個就是上帝在他們在伊斯蘭教在回教裡面做了 很多奇妙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現在在歐洲的難民成千上萬的人呢，即是現在呢一批一批這樣去信耶穌，這個是呢一個呢回教的一個即是歸主的大復興來的。所以我們看不看到上帝在這個世界裏面做什麼呢？我們是不是仍然坐在這裡做基督徒，在教會的四縫牆裏面做基督徒呢？麻煩你，為什麼今天很多的信徒看不到耶穌要去看的呢？看不到這個世界的需要，看不到別人的需要呢？我自己想有三方面的原因，可能還有多一些原因。第一方面就是因為我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。你想一想，你由朝到晚，你每一天你所关心你所想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你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你的家庭，你放了最多的时间可能是你的家庭，是吗？可能是你自己的教会，或者可能是你的工作，或者可能是你的儿女，这些都重要的。不过最重要的你要问上帝，上帝你还想我看到什么的需要呢？会不会我只是看到我们自己？我們常常都說在北美的信徒呢，我們在安逸的環境裏面呢埋葬了上帝給我們的使命。我們看不到，我們有時間就做少少啦，一年去一次短宣都可以的，所以一年回一次大陸都沒有問題的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不是要我們一年做一次，上帝是我們持久，要我們的心智，要我們看到異象。第二方面我們看不到的，可能就是我們和神的關係出了問題咯。如果你都不常常靈修、讀聖經、祈禱，你不常常求問上帝的心意，你怎能夠看到上帝要你看的呢？是吧？就算上帝給你看到，你都會當看不到，是吧？上帝就算很明顯告訴你，你都不會跟著去做，是吧？所以我們就要問，我們跟上帝的關係是一個怎樣的關係呢？今天上帝是不是你的主呢？上帝是不是你的主呢？誰是你的生命的主呢？你是不是很滿，他是不是很甘心你繼續做現在這樣的基督徒呢？求神幫助我們呢，當你跟神關係好的時候呢，神不斷向你指示呢他對你生命的心意。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弟兄，在三藩市去香港的弟兄，當他願意走出去的時候呢，他就看到就是這個和場幾咁的廣大，他就看到呢即是上帝要他看见，他的视野就很不同。 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的视野都很狭窄呢？我们看到的有都很短视呢？只是看到今生，只是看到眼前，只是看到短暂呢？弟兄姊妹，真的求神怜悯我们。第三就是人生的优次。什么叫优次？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在神面前检视什么是你的生命里面的优先呢？我记得很多年前呢， 我在我香港的教会，当我做是开方侍奉的时候呢，我呢就那时还未读神学，但是我教会呢是一个分在附近呢、地方开了间分堂，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、在那里去帮手。我们 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姊妹，咁咧，佢喺外國留完學翻嚟，咁啊又嚟咗我哋教會，咁啊慢慢一路一齊合作侍奉，佢又係一個團契嘅導師，一個好好嘅一個姊妹。後來，咁咧就有一個男仔咧追佢，啊未信主嘅，咁啊呢個姊妹咧好堅持，就係佢都未係基督徒，所以我一定唔會同佢拍拖，一定唔會同佢結婚。但係個男仔咧，哇好積極追佢，咁咧。后来那个男仔咧就愿意翻教会啦，愿意信耶稣啦，甚至愿意洗礼啦。咁于是咧呢、这个姊妹同佢拍拖啦，咁样吓。咁后来又结婚，结咗婚之后咧，这个男仔咧吓唔再翻教会啦，唔再信耶稣啦。咁但系呢个姊妹好清楚就系我同佢结咗婚，我冇可能离婚啦，冇啦，因为佢而家结咗婚，因为佢而家唔翻教会，我就同佢离婚系咪？咁啊继续，但系咧即系佢先生咧就系、是、咧。他自己不回教会、这个男士不回教会，但是呢我这个姊妹回教会的时候呢，他就经常都骂他，又吵又吵，于是去到最后呢，这个姊妹就怎样呢？不回教会咯，不想家嘈屋闭了，不回教会咯，那慢慢就是没教会生活咯。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怎样，但是已经很多年已经没回教会。即有时候我就想一下，真的很可惜。当然这个姊妹起初的时候真的很好坚持，不过结婚之后因为她先生的反对，她就将个信仰都摆低了，可能神仍在她心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人生的优次我们常常都有很多的挣扎位，可能你都心里面有很多挣扎，到底什么是你的优次呢？谁是你的主呢？你是跟随什么的准则，你要决定你人生应该怎样去做，怎样去行呢？弟兄姊妹，有时当我们有些东西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有坚持将神摆在首位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家人，我们身边未信耶稣的人都会受我们的影响。首先我们自己要先被神改变，我们要看到上帝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将他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首位。如果今天教会里面个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教会会复兴，这个世界都会有不一样。求神来到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是吗？即是我们小朋友常常都教他们背，我们都可能自己都懂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懂背，但是这次经文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呢？这就是讲紧优次，什么是优先，什么是重要。我们如果这一度呢我们搞错了呢，我们的人生很多东西就会很混乱，很多东西不重要的东西摆在重要的位置。当有一天你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，你回头望，你会很多的后悔，很多的遗憾。但是这里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的应许吗？你相信你愿意照着圣经的说话去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将你需要的东西给你吗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使徒保罗他问了主耶稣两个问题，影响了他一生。第一个问题是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保罗去问主耶稣，他说主啊，你是谁？这个问题决定了保罗人生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问过耶稣是哪个？耶稣是哪一个？主耶稣是不是你的主呢？如果主耶稣是你的主，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，你的人生就有意义。如果不是，你今天你所做的一切不是带到去永恒。第二个，保罗问了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当作什么？保罗问这个问题决定了保罗一生的目标，为福音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问过主耶稣这个问题？就是，主啊，我当作什么？今天我们这里不少弟兄姊妹已经，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不小，我想我看下去呢，大部分都上了40岁以上的，这里有没有40岁以下的？数埋可能是五六只到啦，即是我们这里我们已经中年以上。弟兄姊妹，你已经，即是如果我们人生有80岁已经算不错了，是吧？80岁90岁，即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已经走了人生一半的路。你问一下自己，人生的下半场你想怎样走呢？人生的下半场你想为神做些什么呢？你想不想为，应该这样说，你想不想为神做些什么？人生的下半场你想不想为神做些什么？试下回去问一下主耶稣，主啊，我当作什么？保罗当他清楚耶稣跟他说他要成为外邦的使徒，他要一生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保罗就为这个福音鞠躬尽瘁。保罗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，即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主耶稣为福音，他甚至到说性命都不顾，即能够人生有一个这样的目标，比你能够鞠躬尽瘁，甚至为生命都可以即不顾。你说这个目标几咁值得我们即去摆上我们的人生，是吗？弟兄姊妹，我教会呢，即有一个老人家，即是现在已经80多岁，我真的觉得很欣赏他。即是他一路就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，很热心传福音。咁呢，他稍微后生啲，我讲后生啲嘅意思就话，佢60几岁嘅时候呢，佢就已经成日跟呢牧养佢嗰个传道人呢，即係佢哋成班呢60几岁嗰啲呢，就几个呢就走去大陆呢嗰度呢去传福音啊嗰啲，好热心好热心。这个老人家呢常常讲一句说话，佢话人就始终有一死㗎啦，最紧要就係我而家即係我就唔好喺度呢即係等死，同埋呢即係我唔好就即係我要为神的缘故呢，即是我要去摆上，我不要只是坐在那里等死这样。所以呢他一路呢很热心，这个的老人家给我都很多的鼓励，给我很多的激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只是坐在那里，只是享受你那间屋，即是我们在这里呢间屋很大，是吧？即是可能呢你间屋有很多地方呢，你可能呢整个月都没有入过那间房，大到是吧？那个 basement 可能呢你一个月都落不到去几多次，大到那个地方。即是我有时想，我们追求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呢？就是追求一间大屋住得舒服，还是我们追求的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第四方面就是祷告很重要，我们一起读37和38两节，一起读吧，预备起。主耶稣咧同门徒讲，佢话咧庄稼咧好多，但系作工嘅人好少。你觉唔觉得作工嘅人好少啊？觉唔觉得？主耶稣话：你们当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大家留意一个字咧，呢两节经文里边，我想你留意一个字咧，就系个求字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嘅主，祈祷啊！为你的生命，为你自己怎样能够去回应上帝，被上帝使用的生命呢，来到祈祷。你为你隔离的弟兄姊妹祈祷，不单单为你自己，你都为隔离的祈祷，为你教会的弟兄姊妹祈祷。你说上帝，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个，兴起我，兴起我们每一个能够回应你给我们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和场大到不得了， 不是三几个人的热心可以去承受这个的使命。但是你怎样去回应呢？我们需要多些为自己为身边的人来到去祈祷。我和范传道我们来了芝加哥，来了北美，即是最近即是来了两年。我们2014年一来的时候，我们8月就去了三藩市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在三藩市我们只不过是两年的时间。我们最初去到三藩市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怎样开始，很多教会很多教牧我们全部都不认识，但我们就祈祷，我们说上帝，我们应该怎样开展这个工作。我们一路就为三藩市的工作去祈祷。我们很感谢神，当我们一路祈祷的时候，神给我们 有心全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认识他们，跟他们一起可以去做推动的工作。我们即我不够时间讲得很详细，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两年在三藩市里面，我们去年七月在三藩市里面，我们有一个耶稣爱华埠一个星期的短宣周，有多少人参加呢？一个星期讲句星期一至星期六，或者最少要参加四日，是有120人参加。今年七月第二届耶稣爱华埠，我们想着第一年嘛，第一次搞嘛，当然很多人啦。第二年唉，啲人嚟过就唔嚟啦，系咪？第二年，今年第二届，同样都有超过120人参加。最后嗰日星期六，我哋叫全民皆兵。旧年有300人，今年都有300人。我哋睇到一样嘢，当我哋真系为呢个工作求嘅时候，去祈祷嘅时候，我哋睇到神兴起好多嘅教会，兴起好多嘅信徒。旧年我哋有11间教会协办，今年喺三藩市，我哋有15间嘅教会。这个是上帝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求啊，你为你自己求啊，你为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求啊，求神复兴我们那个回应使命的心。当我们的视野阔的时候，我们一切的看见都会不同，我们一切所做的事的方向，我们行走的路都会不同。我最后想用一首诗歌，我不是唱给你听下这首歌。这首歌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很喜欢，不过我不识唱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我教会的诗班在崇拜里面献诗。当我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很感动，我很想和你分享里面的歌词。他说念宣教是恩情，这首歌叫做，就是说看到昔日在美国，在欧洲，很多的英国，很多的宣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和我们中国的同胞来到传福音。这个就讲到宣教士他们那种的恩情为我们摆上什么。我想读给你听那些歌词。第一次他说，为了散播福音的种子在中国大地，他们甘舍弃自己所爱的祖国和家园，为了释放黑暗权势中失丧的灵魂，他们带着妻子儿女漂泊无定处。第二次他说，为了顺服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，他们甘流热血渗透中国土壤，为了建立天国大业在各乡各镇，他们甘把青春才智全献给华民。第三节他说，为了中国，为了中国亿万的生灵，他们的生命撒下成为了福音的种子，为了中国，为了中国亿万的生灵，福音种子撒下成为成熟的庄稼。副歌他说，他们是谁竟肯为不认识的人毫无保留全然摆上，他们是谁竟肯把一切甚至生命置诸道外，甚至生命置诸道外，甘愿爱至受伤，爱至受死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和副歌好吗？我们一起读啊，预备起。为了回应十字架上的牺牲的大爱，我们甘愿摆上奔向华民骨肉亲。为了回应宣教士对中国的恩情，我们也愿跟从走遍天涯人间地。副歌，我们也甘心愿为不认识的人毫无保留的全然摆上，我们也甘心愿把一切甚至生命置诸道外，甚至生命置诸道外，甘愿爱至受伤，爱至受死。第四节是我们的回应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回应呢？昔 有很多的宣教士为了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，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带着妻儿漂洋过海，冒着很多生命的危险来到将福音带给我们。今天我们不少中国人认识耶稣，得到这个救恩。今天我们看到美国，看到欧洲，看到北美，很多基督教昔日的国家现在已经不断离开上帝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广大和场很多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又愿不愿意将你自己甘心情愿的摆上，为那些不认识的人毫无保留传言去献上呢？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好吗？我想有半分钟的时间你安静，你自己去回应上帝，有半分钟的时间你安静祈祷。